extra man through. It's Ian Rush, can he score his fourth? It looks as though he has. Yes. Miller, lovely cushion header. But Gerrard! Oh, you beauty! What a headshot! What a head! Milner, can he tee up someone in red? And he goes towards Lovren! Rick 嘅线专属利迷节目 ，Rick 啊利舞台。 喂，咁多位利迷大家好，唔知大家有冇即系 keep 住听紧呢度啦？因为咧，今次就试咗一个新少少嘅做法咧，就系、是、开住个Facebook Live， 跟住之后咧就等大家入嚟。咁就唔知會唔會其實某程度趕緊咗啲客嘅，因為呢有啲頭先我哋一路喺度及住嗰個 hit rate 呢，就開頭呢曾經試過上到去50嘅，咁而家就回落返去到42嘅啫，咁就唔緊要嘅，咁我哋講住先嘅啫，大家都可以入嚟，或者你遲啲補聽返都冇嘢嘅。咁就其實呢，琴日我哋都預告咗少少啦，就係、是、其實今日都會可能我哋當日冇講過嘅，咁就琴日冇講過，冇 promise 嘅，咁就睇下大家啲反應係點嘅，咁都幾多回應嘅，見得到，咁所以即係再加埋今日嘅發生嘅一啲誘因啦，咁就大家就即係有多咗嘅動機啦，即係如果純粹哭波桑，可能大家就覺得未完全夠啦，咁但係加埋今日嗰件事呢，就發酵咗之後呢，就大家都會，我哋呢幾位主持都有咗多啲嘅動力去做呢樣嘢，雖然即今日大家 weekday 嚟啦，大家都知道 有翻啲心情去 講。係啦，咁大家聽到阿 Eric 把聲啦，咁就另外咧就 我都喺度嘅， 係啦，金牌主持啦， 今日三個人啦，三個人得噶啦，中場 打三個中場，我哋 係 啊，即高普式嘅踢法啦，三個中場，咁啊主要其實我哋即當初其實搞呢個特備個目標本身其實就係想即係哭波桑啦，即係好似正如我哋個圖個標題咁樣，咁啊我諗其實即係坊間即係可能講大家嗰個心情上面平復返未啲先，即係譬如我講我自己先啦，我自己承認我隨住即係法賓奴嘅加盟，我自己係出乎意料地呢係好返好多，我覺得 係 因為我身邊嘅人都同我講話，喂你今日咁多口水嘅，咁即係感覺到冇我前幾日嗰種失落，咁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呢種咁即係比較 dramatic 嘅轉變啦。 係我就冇乜嘅，咁即當然啦，你話呢個轉會消息就突然嘅，突然到係我今朝瞓醒先知有件咁嘅事啫，因為我琴晚比較早瞓啦，咁聽啲朋友講就話原來係都差唔多係即食到幾個鐘頭就搞掂啦，咁呢一啲嘢就好匪夷所思嘅，即對於利物浦嚟講，咁通常都要存幾個月之後先最後先成事㗎嘛，咁今次係去到即收到好密啦，講緊幾個鐘頭，咁就即由即提出嚟到去到真係結果簽咗，咁見到個人真係走去下即show 個波衫咁樣，時都真係快過火箭，咁所以我都一時都唔係咁接受得嚟嘅，甚至我都開始諗緊呢個球員係咪我即心目中諗即認識嗰個法賓奴呢，因為我記得好似冇咁後生㗎喎，但係聽啲資料講話得佢24歲，睇個樣又唔係好似24歲，我諗緊會唔會係另一個球員咁樣呢，咁但係我都有啲認識嘅，咁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聽下哭波桑呢，即係 Vegas 先嚟一個即足球節目啦，咁師兄有推崇佢嘅，其實大約早一兩年呢都喺度講緊一定有大會搶㗎喎，咁佢嘅特色就係、是即可以踢好多位啦，咁同埋即身形好好啦，因為我哋即我諗我哋有幾耐冇一個即身高手長嘅中場呢，即我對上一個 古蹟囉，我諗有一個 唔係我對上我諗起阿 Momo 囉，已經 施數高囉， 係啊，我即諗起 Momo 施數高囉，已經差唔多成十年啦，咁而家就終於再出一個即一定有卡士嘅即係身高手長嘅防中球員啦， 1.88米， 咁都真係幾令人驚喜嘅，咁同埋個價錢我都覺得 唔算太離譜啦。咁講真，如果以呢一個歲數嘅球員嚟講，我又真係覺得即係四千幾萬加埋 add on 可能五千萬，喺而家呢個水漲船高嘅世界又未算好離譜啦。咁就好覺得一個 good deal 嚟嘅。咁當然啦，都有少少充氣作用嘅。咁同埋我都承認，其實球會即係呢個動作做得咁快咧，都真係有啲戰略部署嘅，等大家嗰啲喺度互相指責啊，鬧下球會啊，鬧下球員嗰班球迷咧， 轉移下視線咯。 係啦，可以即係有翻個共同啲齊心啲嘅目標咧，即係對覺得球會好似做一件正確嘅事咁樣。咁我諗呢個都唔淨止係我哋球員咁諗嘅，我諗球會都真係咁樣諗咯。 嗯。咁但係立Chip呢好明顯都係同我差唔多啦，就係、是、因為其實佢全程係冇講過歐聯嘅，佢全程都係講緊法賓奴嘅。 係啊係啊，咁、啊、你就問我呢樣啫嘛，歐聯慢慢講啦，歐聯我諗真係再嚟緊再補多集補多飛講都得嘅，咁啊講咗啲喜慶嘢先啦。咁啊係咪聽埋阿 Eric 點講？ 你心情平復未啊？ 我啊，其實第一日嘅即係嗰日啊，翻到屋企就即係凌晨啦，咁啊望住個天都 唔係凌晨，朝早嚟㗎。 啊，朝早係啊，即係日出啦，咁都幾 set 嘅，都 set 咗起碼大半日咯。星期一嗰日係星期六，嗰日星期六即係星期日就都仲係好 set 嘅，星期一就翻翻工就冇乜嘢啦，其實。咁因為我諗其實有啲嘢我都放得。比較低嘅，即係我其實就冇大家諗個別一啲球員或者敵對球員諗得咁 harsh 嘅，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有啲嘢我都覺得幾都估到㗎啦，你即係阿拉莫斯人渣都大家都即係眾所周知㗎啦，咁沙拉嗰個傷其實我都會覺得係有啲唔好彩咯，即係又唔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咁。咁可惜一件事，同埋後屘去到最後，始終都有個講法，就係佢有機會打翻世界盃啦。咁呢點都值得幫佢高興嘅。咁至於卡利奧斯又好複雜啦，我諗呢個咁大家一陣間一齊講下，大家點樣處理卡利奧斯呢個問題。咁但係 overall 嚟講，其實輸唔係我哋冇諗過嘅後果啦。咁我即係上一集其實都講過係有諗過輸嘅，我冇咁天真地諗過一定贏嘅。咁但係都唔想即係趁今日可能就 airtime 唔係好多，又講太多一啲即係話，譬如話講緊即係事有孔明嘅說話啦。因為講真，安慰說話，我覺得都即係其實咁，你咪之間互相都講唔少。咁所以我諗放下將來啦。其實有好多嘢都講俾我聽，呢、這個敗仗其實係 positive， 其實都係 positive 嘅、啊、即係有 negative 嘅嘢，但係其實可以睇到好多曙光咁。呢、這個慢慢再沉澱一下啦，再睇下啦。其實我自己本來有準備，其實想寫篇文嘅。咁但係因為即係本來冇諗過，即係咁快就再做咗特集啦。咁做咗即係如果有呢個特別嘅話，可能我暫時就即係再睇一睇大家點樣睇。 唔緊要咯，就喺個特別度將你篇文講出嚟咯，都 OK 嘅。 咁我都要做 朗讀 嘅，係啦，朗讀 下嘅嚇，未寫曬，不過未寫曬，即係作咗啲 point 咁樣。 舒慶咧，Eric 咧，你點啊？ 我嗰日就其實都一樣啦，即大家都係天光啊翻到屋企，咁其實係著嘅，係瞓唔著嘅，就即係其實我哋失咗兩球啦，咁我哋即係我諗在場，即係我哋有啲球迷一齊睇，大家都係靜曬啦，即係完全俾唔到反應。咁我諗我離場嗰刻我都係靜咗，俾唔到反應啦。咁我比較不幸嘅，即係我第二日仲要再翻工嘅，即係嗰日就即係星期日。要再翻工，咁啱即係我自己咧，就係再好不幸地就係一班同事都係即係慢嚟嘅，即、就、係、是、慢狗嚟嘅，咁就嗰日簡直係俾人凌辱咁樣嘅，即、就、係、是、圍住嚟恥笑啦，圍住嚟笑啦，咁我恥笑嘅內容都離唔開係卡利奧斯嘅發喺裏邊啦，咁同埋就係巴爾嘅世界波啦，但係總之就 anyway， 即係總之係極盡之悲慘嘅，即係每個人走埋嚟都係一個可憐嘅目光去拍一拍你嘅膊頭㗎，哎呀你真係慘！ 有冇人有啲恥笑嘅眼光同你講 ，You never walk alone？ 梗係會啦，唔係反而咧，即係講關於即係如果恥笑咧，就有一樣嘢比較戚起我，或者即係有啲嬲嬲地嘅就係、是、即係兩樣嘢啦。我諗就係頭先阿 Shipper 都講過，就係、是、沙祖拉莫斯同埋呢一個嘅卡斯嘅呢兩個現象啦，我哋叫做咁啊，沙祖拉莫斯度就有啲人就話，即係我有啲朋友咧就係敵嘅，即係反利物浦嘅。咁佢就話咩咧？就其實沙祖拉莫斯呢一下咧都係即係 無心之失啊，瞓落去咧，如果俾住斯朗咧就唔會傷啦，咁即係講埋呢啲説話，即係希望就係佢話哦，其實係 比賽嘅一部分。 係啦，即係比賽一部分，即係好似沙漠斯咁講話，哦，其實即係 football 係有 good side 有 bad side 嘅，咁即係所以發生啲咁嘅意外，大家都唔想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聽完之後，我覺得興過火屎嘅，即係喂你擺明即係你成件事係蓄意有預謀地去 KO 我哋嘅最強嘅主力喺裏邊，即係呢個我覺得係 part of 個戰術嘅一部分嚟嘅，即係你點樣都責無旁貸咁。咁你而家反而就去 blame 我哋嘅球員體格唔夠強，所以就唔小心整親。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係人神共憤嘅。咁但我都相信呢樣嘢，即係我諗喺咁多位利迷都冇乜爭議嘅，即係沙祖拉莫斯嘅賤人啊，佢點樣嘅佢係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剛剛出 一路都係咁樣樣㗎啦，係啊，即係已經見過好多次嘅， 係啊，即係甚至連即係國際柔道總會都出嚟抽水話，哦，沙祖拉莫斯呢個動作喺柔道裏邊都係犯規嘅，即係你咁樣落手要整到。人哋甩教咁樣，咁係啦，即係完咗呢件事之後，網上面都有唔同嘅即係嘅圖片啊，或者係一啲嘅影片都揾出咗沙祖拉莫斯喺當沙拿傷出嘅時候嗰啲嘅嘴臉咧，嗰個表情啦，即係好想打死佢啦！你見到即係佢嗰個暗暗窃笑嗰個樣咧，簡直係即係你就證實咗佢一個點樣嘅人咁。我只能夠咁講，就沙祖拉莫斯呢個球員作為呢個西甲黃牌，即係攞黃牌最多，係啊，即係都犯規，唔應該唔係最多犯規，但係攞牌係最多嘅一個球員。咁佢嘅喇喳有幾喇喳，我諗大家都知啦呢樣嘢。咁所以喺度都唔嘥時間鬧佢啦，係啦。咁啊，交翻俾 Chip 咧。卡里奧斯咧，咁 卡里奧斯 係啊，現象。 係啊，卡里奧斯嘅現象就比較特別，就係觀察到即係賽後啦，網上面嘅利迷都分開咗做兩個群體啦，一個就喺度即係就鬧卡里奧斯話覺得其實佢嘅表現係災難級啊，佢直接令到利物浦係輸呢兩球，甚至輸咗呢個歐聯冠軍，咁就有少少我唔可以話割席 feel 嘅，但係比較係怪卡里奧斯比較多。咁另一種咧就係比較係即係陽光型啲嘅利迷嚟嘅，即係我覺得係支持卡里奧斯，希望佢可以盡快嘅振作啦，站翻起來啦嘅一種，即係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陪佢一齊行過低谷嘅一種嘅利迷喺裏面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自己先講我個人睇法啦，我覺得其實兩者咧並唔係一個對立嘅，即係。你可以怪責，同時你亦都可以陪佢去企翻起身，即係我覺得呢兩樣嘢係可以並存嘅。咁即係有啲人，即係我又係聽埋，因為我第二日俾啲漫迷凌辱啦，咁我就即係聽到嘅一啲人就話：哦，你睇下卡里奧斯自己喊住向啲球迷 say sorry 嘅時候，其實係冇一個正選嘅利物浦嘅球員咧走埋去安慰佢㗎。你睇下啊，呢啲就係利物浦所謂嘅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嘅精神啦，即係咁樣喺度串我啦嚇，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我事實我都費事去兜啦。咁但係其實事後其實你見到係Danny Ward 啊，即係龍門嘅 Danny Ward 嘅訓練員啊，其實等等都有陪卡里奧斯嘅。咁的而且確。 同埋後尾行出場嗰陣啊，加力查咧都有特別去安慰佢 嘅。係，咁但係我就喺度諗，哦，咁係喎，好似真係正選嘅球員係冇走埋去，好似冇走埋去安慰卡里奧斯喎。咁但係我又諗，喂大佬，啱啱咁樣輸咗嚟，正選球員自己嘅心情都未能夠平復嘅時候，你又如何能夠安慰一個即係一個輸波罪人咧？或者即係我覺得你去陪你嘅隊友行係。即係應該嘅，呢樣嘢都我都幾相信喺我哋球會入面係入骨嘅，係我哋嘅一個 spirit 嚟嘅。但係同時係你要知道係全隊係喺嗰一刻一齊去 suffer 咗輸波呢一個咁大嘅精神上嘅打擊，你點能夠要求啲隊友馬上即刻有咁樣嘅即係咁樣嘅同情心，即刻去安慰自己啲隊友咧？咁我其實見到嘅就係好多人其實都係嗰刻，你無論係老夫蘭啊或者牆邊嘅球員，即刻都忍唔住坐咗喺地下度喊出嚟。其實我諗即係大家係咁失望嘅時候，你好難苛求。佢即刻就喺卡里奧斯最傷心嘅時候同佢一齊去行咯。咁但係而 which is 我哋喺之後嘅 Instagram 喺好多嘅社交媒體都見到，即係其實隊友嘅 support， 即係你可以話係做公關 show， 你可以話哦咁啊事後孔明，梗係大家都梗係話即係氹翻卡里奧斯，哎呀你唔好唔開心啊，即係可以咁諗。但係你亦都 你都見到其實成班嘅即係球員其實都對於卡里奧斯係 support 嘅。咁我諗其實呢樣嘢係我反而係幾欣賞成件事咯。咁但係即係你問我嘅話，鬧卡里奧斯係要鬧，但係鬧完之後點解唔可以繼續去同佢一齊行，繼續去支持佢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係兩派嘅對立咯。係啦，我講太多啦，交俾你哋兩位 係。其實鬧。其實鬧佢天經地義嘅，講真，即係就算我覺得扣佢人工，我都覺得係天經地義嘅，即係或者可能即係俾少少逆懲罰佢，我都覺得即係天經地義。咁但係當然呢個係即係玩笑啦，即係始終唔係我哋決定，同埋即係我諗球場上表現咗即係同薪金掛鈎咁，我覺得未唔過分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偏向啦，我就冇咁嬲嘅，因為即係我同幾位兄弟一齊睇啦，咁我見阿 Will 好嬲嘅。即係 Will 都認啦，當係多嗰下就好嬲嘅， 爆曬粗鬧啦， 係啊，甚至覺得呢個球員係冇噶啦，以後即係職業波都唔使踢噶啦，或者係賣都賣唔走啊咁樣嘅。咁我諗咁講咧，我從來都唔算係好卡利奧斯嘅 fans 啦，即係當然我唔會話米盧尼好過佢啊，即係我都唔會即係昨天的我打到今日的我嘅。咁但係我就覺得佢成個下半季嘅表現其實佢係 deserve 有呢個正選。咁去到呢一場比賽，你話真係打得差，或者有啲咩失誤呢，就我都相信佢自己真係唔想嘅。同埋我諗呢個對佢教訓嚟講太大啦，即係可能係即係從來即係我唔敢講歷史以嚟啦，但係你話即係近十幾廿年，你真係好少見到一個杯賽決賽係咁因為一個人嘅 individual error， 近乎係 unforced error 咁滯，係出發現兩次而輸咗個杯嘅。而仲要係一個咁大嘅一個舞台，即係講緊歐聯決賽發生，你都好難見到第二個例子。即係你話有即係譬如 話係用巴治奧喺世界盃射失十二碼嚟。 咁我覺得射失十二碼唔係 unforced error， 係 即係真係有入與唔入噶嘛。就算跣腳啦，譬如我講話安力卡當年對曼聯跣腳啦咁樣，咁我都覺得冇咁 critical 啊。一超120分鐘真係仲有好多辦法可以做噶嘛。咁但係你話去到呢個咁嘅情況，即係譬如我突然間舉翻一個例子，譬如2002年，有好多人都會覺得決賽係德國對巴西，成季成個賽事揀嚟龍門都打得好好嘅。咁但係佢就第一球波，我記得應該第一球唔知第二球啦，朗拿度球射門佢甩手，咁結果就俾朗拿度射翻入嘅，類似係咁樣啦。咁都有個講法就係、是，喂，你嗰屆其實最佳球員係揀嚟啊，即係甚至都亞軍。都好 depends on 係佢嘅表現而贏嘅，但係都有人覺得哇，你啲球你嘅水準唔應該甩手嘅喎、哦。咁但係講真，你真係甩就甩嘅啦，你唔會話因為決賽定係即係分組賽你就唔會發生呢咁嘅事㗎。咁你與其好負面、好放灰咁樣講，覺得就係話個龍門輸咗俾即係個杯，即係德國輸咗杯就因為佢。咁我都覺得呢啲其實都係有啲 harsh 啦。咁但係當然我唔可以用卡魯斯呢一次嚟比嘅，因為即係實在係低級幼稚。是更加應該斥責多好多嘅，咁但係我個人嚟講偏向咧，我嘅諗法就係、是，你而家即刻揾一個好 big name 嘅替補，講俾你聽得啦，你以後唔使踢啦，你嗰個人會踢，你就唔使踢，你落翻去後備，其實對球會都未必好，對球員本身一定唔好添啦、即係可能做射反效果嘅。咁趁住而家講緊去到下屆嘅比賽，仲有我諗略略都兩個月嘅時間，近三個月嘅時間啦。諗下再點樣做調整，我覺得仲好咯。我自己個人嚟講就唔會因為呢場波而喺下季開季之前就放棄佢。我自己就個人係唔會嘅。我講放棄佢就係話我唔會咁快踢佢入冷宮嘅。即係除非我覺得而家有一個你覺得好 capable、好 develop、好 proven 嘅替補，你係覺得一定可以馬上可以即刻抌佢落去第二位。 即係即刻買咗艾力信咁就 OK 啦。 艾神或者 O Black 咁樣，我覺得就可能可以。即係講得通，但係因為我諗我有個前設就係米盧尼其實今年係差唔多一定係會離隊㗎啦。咁你唔係太值得喺呢段時間，因為一個係義氣，因為另一個自己走而即係踢走兩個龍門咯。咁所以龍門係要穩，但係要有個更加好嘅安排同調節去諗下究竟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其實呢一個問題處理而多於去話你去放棄一個球員，其實你放棄一個球員好易嘅，你可以好似沙高咁樣去處理佢，但我唔覺得卡里奧斯係同一個方法係會令到卡里奧斯即唔適用於卡里奧斯呢個情況身上咯。 咁我諗我而家講呢套講法咧，其實就唔 popular 嘅，即係我諗大部分利迷唔會太同意我所講嘅。但係 我見啲聽眾都話啊，唔可以原諒啊， 唔可以原諒，唔係我會，我覺得係唔可以原諒，但係而家呢段時間係個個都火車眼嘅。我而家見住佢張相喺度喊，我都火車眼嘅，講真。係 嘛？ 但係你都要諗下。即係我建議諗長遠啲咯嚇，即係我。 咁你覺得即係如果嗱，即係頭先你講話簽到 big name 啊，梗係好啦。咁但係如果話説一説佢，咁你俾Danny Ward 嗰啲嘅即係第三門將機會，又會唔會係一個出路咧？ 其實真係要睇 Danny Ward ready 未咯。我其實好早已經講過 Danny Ward 係 deserve 有一個比卡利奧斯差唔多嘅機會嘅。我諗大家都有印象，其實佢都打咗一季哈特斯菲爾德。嘅 都 OK 嘅， 而佢唔應該喺今季淨係得杯賽可以打咯。咁大家又知道今季杯賽嘅除咗歐聯，全部都打得好少啊。咁佢基本上汗都冇出過咁滯。咁所以我真係咁講咯，我唔想去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因為由於個 number one、number two 都差，於是我就按個 number three 上去。係，即係呢個唔應該係一個 big cup 嘅 behavior 嚟。 我知， 係啊係啊，咁。我唔知點睇啦，或者你兩位係睇下點講。即 係 Danny Ward， 我覺得唔係唔好嘅球員，但係要俾佢，你俾佢試都要有一個 program 咯。我諗咁講，我諗即係就算一個即係踢得好差嘅球員，你都要俾一個 program 俾佢慢慢攞翻個信心。一個冇乜點踢嘅，慢慢攞翻個 fitness， 都要俾個 program 佢，而唔係講俾佢聽得啦，你呢場唔得咁就以後唔踢咯。因為始終我哋而家係講緊。你仲有一個好長嘅 recovery， 同埋一個停嘅時間，同埋即係仲有一個 position， 而可以諗下一季嗰、那個嗰四線係點樣搞，咁所以我建議係要睇睇嘅，我真唔知道。 我自己覺得其實你哋兩位都提及過嗰樣嘢係即係個 replacement 同埋卡利奧斯嗰個去留啦。我自己就覺得兩樣嘢首先我先回應頭先阿 Eric 講咧話，即係鬧同埋支持兩樣嘢。我自己私底下其實可能你都有睇過，我自己喺我自己 Facebook 我都出咗篇文去講。其實我從來都我其實好唔明白一樣嘢，就係大家覺得支持就係、是、即係好兩極嘅喎。覺得大家即係好多利迷個諗法就係、是、即係覺得即係支持就係要無論乜嘢條件係無條件嘅支持。然後如果係要放棄或者鬧佢咧，就要鬧到佢盡嘅。即係其實現實世界係咪冇任何灰色地帶咧 ？Exactly 就係好似頭先阿 Eric 你講到嗰樣嘢，就係點解我哋唔可以鬧完？即係我自己其實睇法係，我自己都話係鬧，仲要我哋係要鬧得狠啲添，等佢真係知道自己佢死喺邊度。然後你同時間你去即係陪住佢，究竟去點樣幫佢 improve 呢樣嘢？我覺得先至係。即係幫到個球員成長嘅最有效嘅方法咯。你可以支持佢，你可以鬧佢，但係你兩樣嘢其實唔會係永遠都兩個極端之下先至會 work 噶嘛，而係兩者之間點樣攞個中間點。當然有啲球員係唔襟鬧嘅，有啲球員襟鬧啲嘅。咁你咪係個領隊嘅，你咪要即係因時制宜咯，因人制宜咯。咁好正常啫。但係又唔係講到去一個地步就係、是、即係。我就撐硬佢㗎啦，無論點我都撐佢嘅，佢做得利物浦球員一日我都會支持佢嘅。我覺得其實你問我自己係幾頂唔順呢種嘅態度㗎。即係頂唔順嘅原因係即係喺現實世界你譬如你對其他人你都唔會可以做到呢一種啦，老實講係咪係完全唔會有任何嘅苛責呢？係人嚟㗎喎，但係講緊頭先 Eric 都有提及到球員係人，球迷都係人嚟㗎喎。有情感是很正常的事嚟嘅，即係有好多我自己覺得即係接受唔到嗰個地方係好似搞到我哋做球迷要好非人化咁樣，係要好超然嘅，係要好冇情感嘅，係但係我哋問題係我哋其實係都係人嚟㗎嘛，我哋見到一啲事件，我哋係有思想、有反應、有情緒，係好正常嘅事嚟㗎嘛。咁點解即係譬如大家睇過可能 Inside Out 呢套戲咁樣？喂，其實我哋唔應該 suppress 呢啲嘢㗎嘛。你如果有咁咪表達出嚟囉。同埋我哋講緊而家即係我哋自己私底下咁樣去話佢啫，老實講。咁唔通話我哋咁遠距離德國或者距離英國咁遠都唔俾我哋去做咩？即係老實講，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啲過火㗎，即係講到係即係 做得利迷就唔可以批評人，如果批評佢咧就係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咁冇人講過兩者之間係冇中間點，冇中間嘅遊走嘅地空間㗎嘛。咁呢個我覺得係第一樣嘢，我自己感受比較深嘅。第二樣嘢其實我講緊後續個處理上面，我覺得係兩樣嘢連埋嗰個轉會要一齊講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最理想嘅處理方法係一方面將 carriers 要有啲 punishment 俾佢嘅，個 punishment 可能係外借又好。買即係買一個更強嘅替補，更強嘅龍門，一線嘅龍門取代佢又好，但係一定係有少少嘅 punishment 俾佢。咁但係咪要完全即刻放棄佢咧？咁我諗呢個係要高普同個球員自己傾嘅，即係究竟佢自己想點咧？我哋呢個就係我哋去幫佢嗰個空間啦，即係我哋要可以俾翻個自由度佢，去揀翻你覺得你想，譬如 let's say 你覺得喺利物浦現階段係，譬如買一個一線龍門翻嚟，你係。冇可能抽得贏佢㗎喇，你想外借嘅咁咪幫你搵一隊球隊外借佢囉。如果你覺得喺利物浦係可以博，我想喺度證明返自己甚至乎係一種贖罪嘅，咁你咪喺度打後備開始打起囉，重新好似當年你加盟嘅時候傷咗，跟住你要重新同米盧列競爭一樣嘅，咁兩個做法都得嘅，但係你係同個球員傾囉，然後你同佢講，即係同佢傾清楚，或者係亦都要強調就係、是點都會尊重佢嘅呢樣嘢，我覺得先至係幫到個球員嗰個最重要、最有效嘅方法咯，而唔係舉個例，頭先我哋講嗰種無條件嘅呵護啊，無條件亦都調翻轉，或者係極度嚴苛嘅指責啊，兩樣嘢，然後就即係冇中間，我都唔係。其實你買到一個一線嘅龍門，亦都其實即係我自己點解話買一個好啲一線嘅龍門翻嚟咧？其實係俾一個下台階阿 Carius 同埋高普啊，因為如果高普再繼續堅持住用 Carius 攬住佢咧，其實某程度隨時係一個負資產嚟嘅，即係呢個負資產係會拉埋佢自己落水嘅。即係如果大家係想從高普嘅角度去著想嘅話，當然佢即係今年佢儲咗好多 credit 啦，即係大家覺得佢對佢嘅包容度會好高啦。但係難保一日，即係如果繼續係呢個咁嘅情況嘅話，會唔會 Carius 會成為咗高普自身嘅負資產呢？係嘛？即係我覺得係要諗埋佢呢一樣嘢，同埋亦都係對 Carius 嚟講個成長，即係佢24歲。其實如果我哋話，即係24歲講緊好多，你話係咪？即係當然你話係咪完全 develop 咧？未必嘅。但係某程度上，你都應該會大概睇到嗰個人嘅 potential 會去到咩位嘅。咁如果咁樣講，你睇下佢今場呢一種嘅表現，其實你講緊第一球就真係千古奇球啦。你老實講，你問我，即係我睇咁多年波係真係好少好，即係可能你當我睇得少啦，或者咩都好啦，但係真係好少可見到嘅。咁即係我一 OK 嘅，假動作嚟嘅，點知佢真係放個波落？ 唔係，我覺得其實兩，如果你即係 trace back 翻佢兩個錯，係我成日都話係兩種龍門。犯嘅最大錯誤，第一球就係集中力嘅問題。集中力就係話佢唔為意咯，佢察覺唔到前邊或者賓斯馬係，唔係佢冇可能睇唔到賓斯馬嘅，但佢冇佢冇集中力啊，佢太掉以輕心啊。呢個位我就係覺得呢個係第一個龍門會犯嘅錯。第二個犯嘅錯就係一啲基本功嘅問題，即係佢第二球特別第三球啦，巴爾嗰球咧，其實佢係。即係手，即係個手法上面係唔係咁正宗嘅？即係無論佢係選擇接波又好，定係打走個波都好，其實佢而家呢一種嘅做法，最後就係兩頭唔到岸，就係、是、出現咗個最差嘅結果。其實呢個就係反映咗佢基本功同埋佢可能你可以話佢判斷力嘅問題。咁其實甚至乎第二球你要我去話，其實我都覺得佢其實可以起碼係新手喎，但係其實你見得到佢係連新手嘅意圖都冇。即係嗱、我覺得呢個位置即係我唔係話想 算 去話佢， 不過第二球好難， 係，但係 度下位，其實度到位都已經會凹入。 但係個問題係，我即係我係一個球迷，或者我係一個領隊，我會 expect 嘅佢唔係佢覺得係輸㗎啦，我伸手都嘥氣㗎啦。喂，好永遠，我覺得做得龍門咧，就係要以任何有可能救到球波作為一個你行動嘅指標。而唔係話我救唔到啦，我就放棄啦，手都唔舉啦。咁、我覺得呢樣係個態度嘅問題咯，而唔係個能力啊，或者即係技術嘅問題咯，係心態嘅問題。 我一直都比較敏卡里奧斯，就係、是、我覺得佢嘅態度真係唔好嘅。即係其實呢樣嘢馬盧列同佢都係有啲相似嘅。譬如第一球咧，你見佢其實 佢係有少少以鬧人嚟去遮醜嘅。你發覺咧嗰個動作咧，佢話啊，即係佢做嗰啲動作出嚟，好似係話隊友冇留意到佢交波俾你啊咁樣，或者等等咁樣。咁其實呢一啲咧就好，我自己睇落去真係好嬲嘅。即係明明係差唔多係完全係就係你嘅錯誤，即係你好難話怪隊友喎。頭先嗰個 error， 但係佢就即係嘗試去做第啲嘢去 distract 翻，喂，其實唔關我事啊等等咁樣。咁其實你見到佢嗰個陰影係拖到去到最後都影響住佢表現嘅，呢、這個一定㗎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從來卡利奧斯嘅問題喎。即係當大家個個喺度讚啊靚仔籠點樣點樣型嘅時候，我都其實已經好不屑，我有少少覺得就係、是、即係始終其實我比較個人嚟講啦，即係睇波係中意一啲即係內 容有樣嘅龍門，中意啲 揀嚟，中意揀嚟， 又唔係揀嚟，即係其實我覺得龍門嘅性格係真係比較係 沉實， 説話沉實啲，同埋係唔中意咁外露嘅。咁佢其實即係我即使我唔敢講佢咁 flash， 即係佢唔係 C 朗嗰種咁黐線啦，但係即係佢都係知整，佢都係知整，比較顧形象，同埋係對自己自尊係好。 喂，唔係老實講，其實你問我，如果我係 Carriers， 我攋完呢壇嘢。我第一樣嘢會做嘅，我唔 剪頭髮啦， 冇錯 ，exactly， 我就係要剪頭髮。 我都有諗過㗎。 我 exactly 我就覺得呢個係 立當立樽嘅 花道。 喂， 花道 咁樣。呢個係你個決心嘅表現嚟嘅，老實講。 係啊，你個迪基亞同而家唔該。 即係你我唔係話，即係呢啲當然你自己個髮型啊什麼，呢個係你個人嘅自由啦。但係呢個其實你如果係花咁多心神啊，當然你可以話喂。我搞咁多嘢，其實唔等於我場上踢波會有影響嘅喎。係，你咁樣講係冇錯。但係你如果做完錯一件事，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大家都 undebatable， 即係無可爭議地㗎啦。佢今次呢兩球係有錯嘅。我覺得其實你喺行為上面係你要做一啲嘅改變，去表達出你係有受到呢件事嘅影響咯。而所以，譬如你頭先講嘅剪頭髮，或者係我 IG 會唔講一段嘢時間咁樣，呢啲其實就係你表達出你自己係懺悔緊啊、後悔緊啊、係自責緊啊、痛定思痛緊呢樣嘢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譬如細細個小朋友，你要同個阿爸阿媽道歉都好，你都要有誠意㗎，係咪？即係你而家要同啲球迷道歉，係咪你都要喺行為上面你有啲誠意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就係我嗱，當然佢未啦，我唔知佢會唔會啦。但如果佢嗱，起碼如果佢咁做咧。肯做呢方面嘅改變咧，我自己係會對佢有翻少少嘅信心，因為某程度上係代表咗佢有決心去嘗試去改變嘅。但如果佢繼續都係咁樣樣咧，我老實講，我唔覺得佢唔可以怪球迷對佢有一種唔好嘅態度咯，唔好嘅觀感咯。 我見到我諗唔好嘅態度就一定係。即係一定要接受啊！但你好似 death threat 啊，即係而家聽講有 death threat 嘅恐嚇啊， 嗰啲就 嚇佢屋企人咁，嗰啲 過咗浪， 就當然就最好唔好啦。 我見到有個聽眾即係 Dennis Ho 咧，佢提過，即係上季尾卡利奧斯作客搬嚟茅夫三比一之後輸翻3-4嗰場波都係輸佢，就雪足半季。咁我諗即係其實頭先阿 Will 都講，可能雪佢即係再買伴隨住新龍門買，可能其實真係對球會或者對高普同。個高普嘅領導係一個幾好嘅下台階咯，咁我諗其實即係呢件事應該就係咁樣，即係我估都應該係咁樣就算啦。 我覺得要有啲，我覺得一定要有啲君子協議咯，即係我同意講話，即係 punishment 嗰樣嘢，即係譬如話你 少少啦， 我當你真係喺嚟緊有機會再即係出場，你真係再有一啲咁嘅同級嘅失誤嘅話，咁冇啦，殺無赦，我即刻借你去得甲㗎啦。即係我覺得要有個咁嘅共識啦，近乎 有個聽眾， 冷靜下又好， 有個聽眾幾有趣，佢話阿 Dan 啊 Damon Yu 啊，佢話第一球咁大個仔第一次見啊，難忘程度就好比上帝之手同埋卡魯士嘅腳趾尾拉西啊， 同意啊 ，O 曬嘴啊，真 係。即係你現場真係冇辦法唔憤怒㗎，老實講。 系， 系 神奇顶级超 长。咁另外阿 Lee Wick 就话啦，如果每个球员犯错都要换，咁阵中就冇球员可以留喺球队。嗱，呢样嘢我哋头先都提及过嘅，即系话唔系话对佢冇包容，而系话包容亦都要同佢有条件嘅包容，而唔系无条件嘅包容。即系事实上佢犯嘅呢啲毛病唔系第一次嘅，只不过今次喺全世界嘅镁光灯之下，先至显得特别耀眼啫嘛，然后特别大家难忘啫嘛。但其實佢之前頭先阿 Eric 讀出嚟嘅聽眾講搬尼茅夫嘅比賽，甚至乎大家有印象，譬如第一回合對羅馬嘅時候，高拉洛夫有一球遠射，佢都係撲開然後中咗柱嘅。其實嗰球佢嘅處理都係有啲似第三球，今次輸呢啲球嘅。咁只不過嗰次係冇賴嘢，今次係賴咗嘢啫嘛。但係即係其實我哋話即係對球員係咪要有包容呢樣嘢， 我同意是要有的，但是要有条件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能够说总之无条件无即是要对他有给机会他。我信心老实讲在他身上我们没有给机会他有。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是即是完全有些听众上面都有留言的，就是说即是利物浦现在还有没有个条件去给机会或者给即係再繼續俾無限嘅信任呢一個龍門，而預我哋預期佢係會犯錯嘅咧，係咪？咁即係亦都好老實講啦，我自己賽後，即係你話我憤怒又好咩都好，你自己大家嚟埋亦都持心平心而論，就係話，即係 Carriers 佢唔錯，佢有一定嘅潛質，或者我唔否認佢同佢適合打高普嘅某方面嘅風格上面適合打高普嘅，譬如第一球佢輸，其實佢做開㗎。第一球輸嗰啲波，佢做開㗎，就係、是、接到球波快開，去加速翻個球嘅 movement， 唔好攬住個波。你睇好明顯，米勞列就係嗰種攬住個波攬七秒，甚至乎當年有條片攬咗十幾秒㗎嘛， 攬 過 咗 十幾秒，即係佢係一個咁嗱，即係好明顯係兩種。如果你問我咧，米勞列就係相對地係比較典型嘅龍門嘅沉實嘅性格嘅。 佢係比較急，即、 就、 係、是。 但係 Carrius 好明顯就係、是、你可以話九十後啊，或者係咩都好啦。好明顯佢就比較係喺呢方面，譬如佢係進即就算佢龍門，佢都係進取性啲嘅，唔可以否認呢樣嘢嘅。咁呢個其實呢方面係我唔否認係適合高普嘅，但係我哋去考慮翻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好似當年你話買一個龍門，究竟我哋係要佢嘅進攻能力定係防守能力咧？咁呢個其實我自己你經歷咗咁多件事之後。是不是我們應該去正視就是其實個龍門的最基本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回歸基本步啦， 是 吧， 即其實那些是 bonus 來的嘛，如果你問我的話， 即是說可以策劃到個進攻啊，給到球很漂亮的即長傳咁俾到俾前鋒，然後可以做多快攻，咁呢啲係 added bonus 咯，即係連拿當年咁樣做到，咁嗰啲係即係唔係話個個都做得到咯。咁同埋即係我都覺得係呢個問題咧，就好多網友都咁講嘅，咁都話譬如話即係根本唔夠級數睇大賽啊，或者俾機會嘅典型例子米勞列啦，其實我哋都好清楚噶，即係。根本呢個問題係長期都即係存在喺利物浦身上嘅，即係我當然覺得其實係從來我都支持係要諗係 long term 再好啲嘅，再好啲 long term 嘅龍門，因為就算簽卡里奧斯嗰陣，我都覺得呢個人唔應該係個 long term， 因為始終即係喺啲免恩斯踢得好，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即係好好嘅一個 record 咯，即係當我即係有啲口氣都係咁講啦，係咯偏見都係咁講啦。但係但我覺得無可否認，而家大家會好集中於龍門呢個位，除咗呢兩個犯規，特別呢兩個犯錯係摸字係龍門嘅責任之外，就係、是、其他球迷針對我哋，當然係會笑我哋個龍門差啦，咁亦都會講翻好多嘢，就係你成隊波。樣樣嘢而家都好掂，而家就係輸一個龍門。咁其實我就想睇，即係 highlight 翻一點就係、是，其實我哋條波仲有好多問題喺呢方面。我唔想大家有個感覺就係覺得就我哋呢場波淨係輸咗龍門，因為好似大家覺得三比一減咗兩球咪一比咯，一咯我哋同皇馬其實有得打啊，有啲嘢都均勢，其實唔係咯，我真係絕對覺得唔係咯，仲有好多嘢就係要進步咯。咁今季成個進程其實我哋而家攞到個第二咧係即係點講？係超過個 schedule 做嘢嘅，因為我諗，譬如話，如果兩年幾之前咧，即係高普即係接任嘅話，我諗大家覺得可能係你先有個聯賽爭標嘅進程啦，之後慢慢就有機會可能開始杯賽有決賽合啦，譬如可能本地聯賽有決賽合啦，後尾可能去到後尾真係講緊前四好穩陣啦，唔需要每一次都要去到最後一個禮拜先決定到啦，然後你先講緊譬如歐聯可能有機會入到呢一個十六強啦，之後再晉級啦，但今年係。快過曬所有嘢，好似 fast forward 咁樣 ，fast 先入決賽 ，fast pass 咁樣先有咗個入嗰個決賽，呢樣嘢係 已經係 bonus 嚟㗎啦。 我哋快過你諗四五年嘅，咁點解啲嘢可以咁速成呢？運氣一定有關係，大家冇得 deny 嘅。 抽籤咯，我覺得籤。 但你抽籤啦，但你 look back 翻去到尾嘅話，其實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其實真係呢一個敗仗，當然你係要你係要服啦，你係要反省啦。但係你一定要必須知道對方皇馬有 強嘅地方喺邊度， 真係強過你，強嘅地方喺邊度？譬如佢有個世界足球曾經嘅紀錄保持者係攞嚟做後備啦，係禁制啦，而我哋係冇呢啲咁嘅球員啦，我哋只可以撳卡，即係米勞列啦， 蘇蘭基， 蘇蘭基， 拉拿拿。 係啊，咁唔係話講俾你聽話，我哋實唔會永遠都唔會有皇馬咁有錢，但係後備兵員係。 要補充啦。咁而家球會啱啱亦都做咗兩件事啦，即係講緊，譬如我諗法賓奴嚟啦，法基亦都好有機會嚟啦，加埋尼比基達啦。咁其實呢啲完全都係即係正確嘅動作嚟嘅，如果你問我。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唔好大家太火遮眼喺某個點度先，即係我都係一樣好憎卡。 反而 唔好太 highlight 龍門呢個位置。 反而火遮眼嗰個位置有啲嗱，有啲聽眾阿 Dennis Ho 就話：喂，今晚其實大家 expect 我哋係鬧佢話佢今晚我哋嘅討論真係錯曬重點啦，唔係話拉莫狗打埋波整傷沙拉，我好肯定我哋上半場就已經領先，下半場 Carries 就唔會有機會出錯。我唔否認，即係我覺得即係 Carries 嗰度我哋可能即係叫做大致大家都表達咗意見啦，係咪？咁反而我哋即係可能講少少頭先 Eric 可能都講咗少少㗎啦，就係關於拉莫斯啦，始終拉莫斯佢嗰個成場嘅表現啦。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賽後其實好多嘢大家都抄翻出嚟啦，又話包括咩咧？包括先唔好計佢整傷沙拉，你主要你問我嗰球就冇乜爭議嘅，老實講，其實佢好明顯係刻意噶啦，或者覺得就冇咩好講噶啦，老實講。反而另外，譬如你佢話即係 Carries 犯第一個錯之前，佢又批爭去打佢啦，又或者即係文尼冇打摸過佢，佢又自己頂唔到個波，跟住之後就扮俾人文尼隻手撞到，跟住就自己瞓低，然後我求證就吹咗咁樣。即係呢幾樣嘢夾夾埋埋嗱，即係我其實我反而個嗱拉莫斯係帶頭做咗好多呢啲嘢嘅。即係其實老實講，你成場波我自己其中一樣嘢燥嘅原因，燥嘅地方喺邊度呢？我覺得成隊波 overall 即係撇除個別球員咧，係踢得唔錯嘅，比我想象中信心或者穩定性係 OK 嘅。但係我亦都唔否認對面嘅經驗，即係俗稱嗰啲老波骨啦，係好過我哋嘅。但係其實我亦都唔能夠唔否認一樣嘢，就係喂，其實對面係好多插水或者好多犯規。其實個球證係冇吹到㗎喎。 你全場得五個犯規㗎喎。 係黐線㗎喎，老實講。我自己講，我想講係黐線㗎喎。好多波根本上佢哋嘅防守去攞我哋個 possession 嘅時候，其實係超技術㗎喎。即係呢度我哋當然冇片去剪咩，大家哋都如果你有睇嗰場波，其實你應該會明白到我哋講緊嗰個情況係有幾誇張㗎。就係話即係你基本上係你係個球員，你都其實踢到冇人㗎。即係我先唔好講話我哋自己球員犯錯，另一樣嘢係個球證嘅判決，或者係對面嗰啲喐下就自己跌落地，然後球證又真係 buy 嗰種，即係拉莫斯係表表者啦，當然佢係隊長，佢帶頭做呢樣嘢。咁我有啲朋友問我，喂，你覺得斯丹呢樣嘢其實佢有冇責任呢？你問我，佢一定有責任㗎。即係斯丹佢肯定係唔會唔知道拉莫斯或者全隊有呢一種嘅傾向，或者甚至乎我唔知佢有冇直接去落指示啦。但是他沒有去 say no， 或者沒有去叫球員不要這樣做，這一樣東西其實他已經有責任 了。不過我覺得在他的立場來講，他不會咯。 是，當然他不會啦，但是即 我意思就是說，譬如你我其實 overall 去看拉莫斯這件事，我自己即正如我剛才說，我自己的 comment 其實就是利物浦而家我哋因為冇咗沙拉而最後即失落咗啦，你可以話有啲好多球迷相信我哋如果有沙拉呢就會有機會同皇馬抗衡 的確是的，因為其實頭二十幾分鐘我們看球都覺得呢，就是皇馬其實是那個壓力是前所未有地大，即、就是有少少心理壓力是有個心魔在那裡的，即、就是譬如有很多沒什麼逼的自己教室啦，那其實頭二十分鐘其實沙拉未上出之前，基本上我咁講，我覺得我哋其實可能六四波添，即係我哋六對方係四添。咁如果咁樣講嘅話，其實即係你真係覺得嗰個係個 critical moment 嚟嘅，因為調翻轉由沙拉冇咗嗰刻，咁拉蘭娜根本上個作用、那個牽制能力係唔會及得到沙拉噶嘛。咁對方個兩翼啊同埋兩閘就上咗好多，咁結果基本上個勢就其實從來都冇翻嚟。咁呢個當然大家可以咁樣諗啦，喺個球賽嘅進程嗰度去考慮咯。 但係即係另一樣嘢，頭先回應翻聽眾講嗰樣嘢，就係話頭四三十分鐘，你話係咪有機會？我只能夠會講就係話我哋係制衡到，或者係我哋可以俾到一個威脅感皇馬咯。就係、是、但係你話係咪好入肉嘅攻勢俾到佢咧？大家細心諗翻咧，我哋係做唔到嘅。即係皇馬，你其實睇翻成場波，佢哋防守啦，皇馬唔係以防守聞名嘅。但係其實佢今場波佢好刻意地，佢出咗三四，佢一開波速度好厚啦。第二係佢個中場配置上面，你見得到佢係出咗卡斯美魯、摩特力，再加埋卻奧斯。 往斯可能佢哋即係當然佢哋有時都會出三個啦，但係佢仲加埋伊斯高，其實基本上佢哋係放棄邊路咁滯嘅。佢哋係全程擺個重心咧，係頭先 Eric 講啦，拉後少少啦，減慢節奏啦。你見到頭30分鐘，我哋沙拉未傷之前咧，佢個節奏係好慢好慢嘅。跟住之後去到沙拉傷咗之後咧，解放咗馬塞路啦，先至令到皇馬可以踢翻佢自己嘅足球咯。所以喺呢個層面去講咧，我覺得同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同皇馬踢到五波或者甚至乎六四波嘅，喺嗰段時間。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啲好入肉嘅攻勢呢？其實你睇返比賽呢就唔係嘅。咁嗰球當然係即係其實都反映咗龍門之間嗰個分野啦，但係即係去回應返就係話沙拉呢一個係一個轉捩點嚟嘅。但是你話究竟是佢嘅影響力大啲啊，定係之後有啲球迷，因為有啲聽眾喺即係個 chat room 裏面都講，就係話因為有咗沙拉嘅受傷，令到我哋變咗劣勢，先至再引申出 Carriers 嘅犯錯。嗱，喺次序上面，喺時間上面，冇可否認咧係有呢、這個你係啱嘅。但係其實兩件事你都可以分開睇嘅。但係就係話你就算沙拉犯錯或沙拉傷咗或咩都好。是不是就等於 Carriers 會犯錯呢？是不是即係佢其實如果你話你問我，如果佢係表現得好嘅，佢就唔會犯呢個錯啦。所以其實你兩件事某程度上係咪完全係因為有前因所以有後果呢？呢、這個位其實都有爭議性咯。如果你問我，咁當然即係拉莫斯，你問我，我係嬲佢嘅。但係你去到依家今日嗰幾日之後，我自己嘅觀感係呢啲其實就係某程度上係經驗嚟嘅。呢啲就係、是、你話佢有冇心整傷沙拉咧？我覺得佢有呢個意圖，但係佢未必佢係啦，係啦，係啦。佢我諗佢你諗下佢平時對手係邊個啊？唔係沙拉嘅，其實係巴塞嘛。咁所以其實佢哋用呢種做法去對面咧，佢只不過好簡單，佢當咗沙拉係美斯啫嘛。佢對住美斯就係咁樣咯。咁我唔係話佢咁樣啱，但係只不過呢樣嘢其實就喺佢嘅人生裏邊係好正常嘅。咁你但係即係睇翻另一樣嘢，我覺得睇翻呢場比賽，我會俾翻個 credit 高普就係、是、其實佢開波嘅部署係正確嘅。即係我自己賽前，我記得我上一集開特別，我都強調頭段時間嗰個控制形勢咧係重要嘅。而的確喺沙拉傷出之前，其實我哋係做到呢樣嘢嘅，哪怕嗰、那個攻門唔係真係特別多，但係係做到。我諗做到高普嗰種即係要控制住形勢啊，或者係攞住個控球權啊呢樣嘢，佢係做到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讚，球隊又好，高普又好。咁呢個位置我覺得係要俾翻個 credit 佢哋嘅。咁有冇好似話得一把聲？咦，係，等我睇睇先。等我睇睇先。 你听紧嘅系 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经一。